做一个顶天立地嘅人，我哋只有幸福可言，国家民族只有真正嘅前途，咁只系教育。 民国初年废除咗读经，当时好多贤哲痛心疾首，当时所做嘅恩，我哋今日尝到咗恶果啦。尝到恶果仲唔觉悟，咁仲得了？咁样嘅心态足以亡国灭种嘅，呢个呢系我哋废除读经嘅后果，系摧毁咗正法。 所以儒家、道家嘅道统唔能够维护，咁大乘佛法亦都决定唔能够建立。 佛法喺中国2000年，能够发扬光大，就系建立喺儒家、道家嘅基础上。今日连根拔起，基础挖咗啦，所有一切佛法全系空谈啦。古时候读书，书本又唔系自己嘅，就唔可以写字做记号啦。书本用完之后呢，仲要流传俾后人去读噶，所以自己需要嘅话呢，可以抄一本嘅。以前印刷术唔发达，得到一本书系相当嘅珍贵。咁一来呢，系教我哋 要珍惜、要尊重、要爱护。 嗱，古书如果系破损咗，必须知道要修补、翻印、流通，咁先至不至于失传。咁样呢，功德就最大啦。 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犹当勉励。 呢一句系教我哋要弘法利生，将儒家、佛家嘅教化发扬光大，普遍咁利益一切嘅众生。呢个系真正嘅上报佛恩啦。但要做到呢一点呢，有两件事情要先做嘅。 第一，要替佛教培养弘法嘅人才；第二，要建立弘法嘅道场，使呢一啲弘法嘅人才能够有良好嘅修学环境。 现代弘法嘅人才少，与其要求别人，就不如要求自己啦。请别人发心，人家未必肯发心噶噃。嗱，你既然请别人发心，点解唔回头嚟请自己发心？咁比起求人就方便得多啦。建大道场系希望多数人有机会嚟接触佛法，理解佛法。 而现代最理想嘅道场无过于电视台，因为电视台能够将佛法送到每一个家庭里面。 我哋会礼请好多嘅善知识，选择利益社会嘅经论，轮流嚟讲佛法呢，是建立在儒家道家的基础上，所以应该先讲四书，再讲大乘佛法，至能够受用。讲佛法呢，至不会成为空谈的。 所以如果想提倡佛道，要先提倡中国固有的文化道统，那只是培养人才，建立道场。 建道场是不希望各位花太多的钱去起间庙，庙起好了之后呢，里面必定有频频斗争的，咁一嚟钱都使得冇意义啦。 而学咗佛，有咗智慧，总要明了钱财系过眼云烟。 嗱，再多嘅钱财只系俾你睇下嘅啫。你哋谂下，有边一张银纸你哋拎去收喺屋企保存嘅？边度系自己嘅咧？假如自己系应该保存住嘅，唔应该俾别人嘅，而啲银纸一到手咧，马上就俾咗别人。咁就真正系过眼云烟啦。 所以唔好将佢睇得太重。 嗱，有位同修移民去咗外国，佢做股票嘅，佢话我知1000万纸入咗嚟，好快就冇咗啦。我就同佢讲，点解你唔听了凡四训呢？命中冇嘅几多钱冇咗呢，心里面呢都唔使烦恼。 所以赚咗钱亦都唔好欢喜，蚀咗钱亦都唔好烦恼，每日浪费光阴只系真正可惜。 将大好光阴用嚟念佛，咁先至系真正聪明又智慧嘅人。嗱，人要明白事理，自己努力修学，弘法利生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咁诸佛菩萨都会赞叹噶啦。 何谓敬重尊长，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与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色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，再加以奉事父母，使心爱远容， 由升下气，集以成圣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。 中国古代嘅小学着重于基础教育，教孝、教顺、教敬、教诚，以呢啲咧为教学嘅纲目。正所谓孝成若天成，是培养圣贤人的根基来。 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道统是圣贤的教学，治国亦都是圣贤的政治。 所谓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若然教育本质没有认识清楚，有错误的观念，那就会足以毁灭国家民族了。中国过去从政的人没有一个是不读圣贤书的。 虽然自己有私心，仲系有范围、有准则，唔敢过分嘅越轨，多少仲要受到良心嘅谴责。 现在作奸犯科、造恶咧，就认为系理所当然，因为此心冇咗啦嘛。 亦即系天理良心冇咗。 的确，人同禽兽冇乜差别，咁系最可怕嘅。希望各位同修要认识清楚，圣经系学佛嘅根基。是入佛之门，圣经的培养就在家庭，在家能够孝顺父母，尊敬兄长，今日到社会呢，才能够忠于国家，服从长官，对职务尽忠职守，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老百姓服务的。集以成圣，集圣培养成啦，就是和气隔天，即是和平心平气和，就能够感动天地鬼神。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教育失了伦常的理念，道德观念没有了，每个人每日的头脑里面想的呢，全部都是贪嗔痴慢，天地中的恶鬼、恶神、恶魔、鬼怪都下降了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感应道交，恶与恶交感，诸佛菩萨、善神自然都唔嚟啦。 人已经喺处造恶啦，而且再加上一批妖魔鬼怪嚟作乱，咁就更加不得了啦。 所以我哋嘅世间一定有非常嘅灾难， 而呢个灾难嘅降临，恐怕我哋地球上嘅人会死好多，必须经历咁大嘅打击，人心至会回头，至会将佢哋嘅迷惑颠倒唤醒。小灾小难系唔能够唤醒嘅。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灾难，才会令到大家觉悟，这个是决定能够避免的了。各位，你们要读中国历史，以史色的眼光来看世界之治理，明了祸福的根源，那因果事理都可以预先见到。今天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想的是什么，思的是什么，做的是什么，我哋就会知道将来嘅结果系乜嘢噶。 所以从因就晓得将来嘅果报。 我哋今日睇到嘅果报，系几十年前所做嘅因结成今日嘅果报。现在做嘅因，比起嗰阵时都唔知要超过几多倍。 所以二三十年之后，果报会快速嘅现前。 从前做嘅因系恶因，但系成长缓慢。到七八十年之后，我哋先至见到果报。而家加快咗速度啦，去做恶因，所以恶果嘅成熟咧就会好快，亦会好大，唔会超过三十年，恶果就会现前嘅。呢个系非常非常之可怕嘅。 而善因一定结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因缘果报嘅真理系决定正确嘅。 出而事君，行一事。无为君不知而自恃也，迎一人，无为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论，此等处最关阴德。试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怨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 所以忠孝全家远，而家父子嘅朋友关系，伦理毁咗咧，伦理。是圣德，是中国儒家道家所讲的。展开佛法仔细地观察，全是圣德的流露。只有舍弃私心， 私心就是迷惑， 圣德才会往外流露。这些大圣大贤，一丝一毫的私心都没有的，

当然能够叫佢哋出去乞食啦，所以就在宫廷里面接受供养啦。 托钵嘅制度喺中国从来都冇实行过，但系嗰阵时供养出家人仲系三净肉。 素食系梁武帝提倡嘅，所以现在全世界学佛嘅人，不论出家在家，只有中国佛教系素食，全世界学佛嘅人都冇素食嘅习惯。嗱，我哋参加国际会议嘅时候咧，见到外国出家嘅人系冇食素的，所以各位要知道，佛教传统系食三净肉，唔系素食。素食只系中国人提倡嘅。 而素食为生、为圣、为慈悲心，人民爱物，做得真正彻底、真正究竟，是最好的食物、养生的方式，是值得提倡推广的。 远刨除是远离厨房，不见杀、不闻杀，就食得比较安心。实在说呢，心都是不安的。最好就是不食众生肉，尤其是现代的众生肉更加不能够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代的肉食含有很多毒素，导致现代人时时得到一些怪病。咁病由边度嚟呢？就由肉食嚟㗎喇。古人讲病从口入，李老师时时都好感叹咁讲， 现代人三餐都喺度服毒，边度係食饭呢？每日服三次毒，諗下你嘅身体点会唔病呢？当然係百病重生啦。 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，为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 这个是佛法三净肉又加多一条戒律，出家人是不准自养畜生，在家人自己养的自己劏了来食，实在是讲不过去的。 学者未能断肉，且当从此戒之。 如果不能够断除肉食，那就应当要守食三净肉、四不食戒，要培养大慈悲心， 渐渐增进，慈心越长，不得杀生当戒，蠢动含令，皆为物命，求施主简，锄地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，故暴殄之业，当与杀生等。 我哋生活喺呢个世间上，不过短短几十年，为系自己嘅生命，竟然系杀畜生嚟养自己。 对于一切众生，无论系有意无意嘅，亏欠得太多啦。 亦由此可知，自身做嘅业有几重。所以佛讲， 如果罪业要有形相、体积嘅话，尽虚空都容纳不下。 我哋业障有咁多咁重，谂到咁样，自己嘅警觉心至真正咁提得起嚟。咁如何能够对得住天地一切众生？唔单止要严持不杀生呢条戒律，就算系喺饮食起居上，亦都一定要节俭，决定唔能够糟蹋。暴殄之业就系糟蹋一切生活嘅必需品，唔知道爱惜啦。嗱，现代人提倡消费，唔消费工厂就要倒闭，经济就不能发达。呢种学说呢，各位想想正确冇呢？如果中风禅师听到呢番说话，一定会讲 未必然也， 意思即系不见得正确，而且系非常嘅不正确。美国系一个提倡消费嘅国家，消费嘅结果呢，仲系经济逐渐走下坡。 所以唯有节俭只系富庶康宁之道。 冇积蓄嘅习惯，国家如何富强？人民如何能够安定的生活呢？若果没有积蓄，失业就要靠国家救济，就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。若然有积蓄的习惯，即使失业或者有灾难，我们都是能够生存下去，不用依赖国家。这个是真正值得我们认真去反省的。 所以一定要爱惜资源物力，